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从目前气象雷达资料来看呢，本市西南方向还有大范围的降水云区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下午本市还有明显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雨天路滑，请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减速慢行。今天下午应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应有中雨，局地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We've not yet lost all our graces. The house will stay in chains. Look upon your greatness as you'll send the call out. We live in cities, you'll never see on screen. Not very pretty, but we sure know how to run things. Living in ruins, so far from us with the...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17号11:33中，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看到了这个天气的播报哈，还是有较强的降雨天气。 是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哈，相对湿度最大的有100%。 是啊，路面很湿滑， 真的是很湿滑。路面何止是湿滑，都已经积水了。 对，希望各位驾车啊、出行啊或者步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哈。 是的，这两天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 是的，是的啊，保暖工作也做好了，各位朋友们啊。 是的， 今天我们要去南半球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还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国家哈。但是那天呢，我跟一个朋友，就是应该是在那边留学工作过5年的朋友，他回国了，现在。他现在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哈。然后聊天的时候说，我觉得我就问他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新来你觉得怎么样？5秒钟没有说话，他在想很多的事情。我说你在想什么呢？ 怎么跟你形容呢？ 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他特别正式的说，很好。 但是有些孤独。你看他说的很对吧？五年的时间在那边，我说孤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大概是八个月之后。 八个月之后， 他记得特别清晰。 真的，他被孤独侵蚀了四个月。对，你知道那个就是不有个特别火的动图那土拨鼠吗？大叫， 他也孤独， 对，他也孤独，他就站在新西兰的高地上， 同类很少，对吧？ 对呀、 啊，大景非常漂亮，南岛、北岛、新西兰的旅行资源非常的丰富啊、 嗯。 如果是以旅行去的话，没有问题，不会孤独。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在那边旅居生活很多年的话，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寞是有应该的哈、 是的，是的。所以新西兰这个地方到底待的时间长和待的时间短，可能这个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哈。 是的，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在那儿还待的时间真的是不短了。 嗯，到底他的经历是什么呢？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他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咱们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这条资讯呢告诉我们说，高铁又有一个重大的升级。什么升级呢？以前我们出去都是拿张车票纸质的，对不对？ 哦，对。 现在跟车票说 say goodbye， 再见啦。怎么回事？ 近日呢，中国铁路总公司党委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在智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十周年的论坛上宣布，电子客票将于明年在全国推广。 19年， 对，届时呢，乘客可实现刷手机、刷身份证就直接进站乘车， 太好了， 就不需要在乘车之前特意换取纸质车票， 是的， 太方便了。 是的，有时候人多的话，这个排的这个人还比较多哈。 嗯， 电子客票也称作无纸化的车票哈、 嗯， 是指旅客通过互联网订购车票之后，无需换取纸质的这样一个车票，可以直接持二代身份证等有效的身份证件，通过火车站进站口的验闸机去乘车，方便哈。高铁的这个刷身份证进站呢，这一举措并不稀奇。其实早在我国实现火车票实名制的这样一个管理之后呢，就开始逐渐的实行。相信不少的朋友也都有直接刷身份证乘车的经验喽。 是的，但是一直以来呢，我国大多数的地区呢，仍然是需要票证同验才能够进站乘车，而在当下。北上广深及国内主要的二线城市之间的高铁车次基本实现了刷身份证乘车， 非常的方便哈， 对，不用换票了。 是的，那记者从这个中国铁路武汉局了解到，最快今年四季度，中国铁路电子客票业务就将开展试运营了。届时在部分试点线路上，乘客或可实现刷手机、刷身份证直接进站乘车，无需换取纸质车票。明年2019年将在全国高铁推广。 棒棒的，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全面推广铺开的话、 嗯、 会给我们节约很多的时间。 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多的、嗯、比如说老年的朋友哈、 嗯、 他排队的时候他也找不到那个取票点，哎，现在一刷也、哎、就可以进去了啊， 非 常方 便。 第二条来关于这个昌平区的旅行的事情哈、 嗯、 四县两旗聚昌平携手共谋旅游发展的大计啊、 哎、是 16号那天 哈、啊、 由北京市昌平旅游委举办的四县两旗聚昌平旅游发展普行篇暨昌平区旅游委对口单位旅游资源推介会在我们去过的地方九华山庄举办，来自于河北的上邑、内蒙古的大普寺旗啊，应该是内蒙古的太普寺旗，还有就是青海的徐麻菜、西藏的当雄、河南的栾川，六个对口单位的旅游企业、旅行社代表参加了此次推介会啊。 是的，据了解呢，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安排的部署，2017到2018年，昌平区政府先后与河北上邑县、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青海的曲麻莱县以及内蒙太仆寺旗建立了对口帮扶的关系。 嗯， 它是与河南的洛阳、栾川县建立了对口协作关系，并向西藏当雄县选派挂职干部，相互帮助，共谋发展， 共同的发展哈。 是 那个昌平区的旅游委的主任袁立明介绍说，我们非常真诚的希望借助昌平旅游的宣传营销的平台，为各县旗啊。牵线搭桥，让当地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在北京的昌平区开花结果，切实为四县两旗带去更多的客人客源。 是的， 这个很重要哈、 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让他们以旅游的方式增进当地居民的收入， 当然了， 很好的。 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很多全域性的旅游当中，这一点是大家都在考虑的环节。 对啊， 当地的民众收入有限， 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哎，他们的生活慢慢在提高，眼界慢慢在拓宽。 是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那个 贯彻落实， 准则道道。还有一句话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哎， 啊、是 这意思啊。谢谢周驼啊， 谢谢周驼提醒，这个很对啊。 是的， 不能因为这个旅游发展了，哎，找到一些不合法的商机。 是的，是的。第三条呢，来观看鸟巢，我觉得是真的是北京一个新的地标哈。 对啊， 很多来北京的朋友一日游、两日游、玩那段地图，必须去鸟巢看一看。 必须的吗？ 什么会儿现在怎么了？ 拓展夜游路线，鸟巢推出了灯光秀， 非常适合他们那个气质 啊、 哦哦、那个多彩的幻彩的表达， 哇，真的那个灯光亮起的时候， 是不是 那得多么的绚丽， 赤橙黄绿青蓝紫、哦、漂亮、啊、 来唰唰 多彩，且跃动的灯光照亮鸟巢的夜空、伴随着悠扬或动感的音乐旋律回响，不同的节奏音色或者颜色的发生变化哈。从昨晚起，有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全新造梦鸟巢2018交响视听秀正式亮相了。 天哪，不光是灯光秀， 对，交响乐啊， 这还有交响视听秀哈。 是的， 这灯光秀的项目是由曾经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制作总监的著名导演陆建康等人共同策划的。 嗯， 那一定有品质保障啊。主创团队集合了舞台灯光界知名的专家和国内多家顶级的音响灯光制造商，整片时长是30分钟、 哦、 共分光之翼、光之幻、光之歌、光之梦， 光光光光， 对， 四个篇章， 光，对，四个篇章啊，分别展示了重生、古代文明、现代之光、时空穿梭、梦回奥运、共筑中国梦、未来之光等情境， 非常棒， 太棒了、嗯、 是吧，到 梦四幻， 到时候四幻那边 嗯 被那个、哦嗯被这个亮光和交响乐映衬得非常漂亮、嗯、啊， 简直是夜色当中美幻， 是吧？大家在听着，经常在走错路，哎呀，哎呀，光听歌了 啊，对，这这 家门过了都忘了，对吧？家门过了都忘了，就在听这个感觉啊。 你慢着点，周驼，前面有电线杆子。 哎呀，好累。国家体育场的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说，鸟巢挖掘夜游市场推出的灯光秀不仅环保且成本可控、 嗯、 不影响鸟巢平时重大活动的开展和日常的使用， 是的， 没有叠加性哈、啊、还进一步增加了鸟巢作为奥运场馆的文化内涵和品牌的效应、 哎、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鸟巢成为来京游客必到的景点之一、 啊、是， 年接待各类游客将近300万人次。据介绍，鸟巢一层奥运文化之旅，二层奥运体验之旅，五层顶美空中走廊、 哎、 夜场贵宾游等线路相继开放，下一步还将推出鸟巢京韵小型驻场演出，让中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剧的魅力， 听听京剧，看看京韵大鼓， 是的， 是吧，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最后一条来自于中国游客在普吉酒店的事情哈，最近呢、 哦、 那边也是非常受关注了哈。 对对对， 中国游客取消了7300间在普吉酒店的预订房间， 怎么会这么多呢？ 怎么回事？ 这是据泰国的一个报纸报道啊，受普吉岛凤凰号游船翻沉造成的47名中国游客死亡惨剧的影响， 是 中国游客取消了在普吉19家酒店预订的大约7300间客房，泰国酒店业因此损失将近7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40万元。泰南酒店业协会的负责人龚吉说，截至到14日，普吉岛巴东海岸的客房预订率已经从之前的80%至90%下降到了50%，这个是非常显著的。 是的，泰南酒店协会的负责人龚吉14号表示说，除了中国游客，其他国家的游客也出现了取消在普吉岛预订客房的情况、 嗯、 他认为凤凰号船难对中国游客的影响将持续3个月、 嗯、 但对其他国家游客的影响将是短期的，此次事故造成的影响还将波及其他旅游的领域，如摆渡车、游船、商店，中国游客每次泰国行平均消费大概4000人民币。据报道说，巴东海滩酒店协会的负责人也说，是灾难发生之后，巴东海滩的中国游客数量明显减少，泰南省份的旅游业依靠亚洲游客，特别是中国人。我想问一下泰国总理，你怎么想的？ 啊，对呀、啊，所以说这件事情必须要这个处理好， 是的， 对不对？ 嗯、 这件事情处理好，这是善后的部分，那之后的预防的部分，这个安全一定要提上来啊。 是的， 那。普吉沉船事故之后呢，赴普吉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是否 有明显减少。嗯、这个《环球时报》的记者15日就此问了国内的一家旅行社、 哦嗯， 这个该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普吉岛旅游主要是以自由行为主。事故发生之后，能感觉到近期很少有客户来询问泰国旅游，但是具体下降幅度还没有统计。 哦，他是不敢统计吧？ 啊， 另据泰国广播电台15号报道，因监管不力，泰国海事部门普吉地区负责人被停职啊、 哦， 应该的。消息人士透露呢，该负责人在政府部门发出气象警告的情况下，仍然允许不具备适航条件的凤凰号游出海，造成的惨剧哈。14号，凤凰号女船主到警局自首，但否认对其的犯罪指控。 嗯， 此外呢，据泰国华文媒体的报道说，泰国开始对普吉岛海域400多艘船艇进行全面的排查，确保所有的游艇达到相关安全标准，对查获不达标的游艇将禁止载客出海啊。 是的，早就该这么做了。 是吧？为什么在出现事情之后才是这样的事情呢？ 嗯， 而且我觉得一个全国的媒体或者一个国家的总理，你的脑袋，你的说话的时候要讲究语言的艺术表达能力以及切实的体会，这一点你做得非常的差劲，我觉得，对不对？ 嗯， 好了，这里是人间有真情啊，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切安全第一啊， 对的， 最重要的事情，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时间来到了2018年7月17号的11点46分46秒，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在新兰打工的第一人哈，自我介绍一下吧。 来， 大家好，我是行者小强，一直打不死的哦。 哎，小强， 对， 经常会看到小强在媒体上一些报道之类的，对他是个人非常的钦佩，因为他的自己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在新西兰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是的， 对不对？ 而且其实他不光是在新西兰，可以说是从自己的家乡出来，或者说一路南下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经历，对不对？ 说到这些呢，我们的小强一定有很多话说哈。现在你在新兰打工打了几份工？大概有 总共做了16份工作。 16份工作， 这16份工都是在新西兰吗？ 都是在新西兰，然后15个月。 16份工15个月， 那每个 是一个月就要换一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对啊， 因为你是要不停的在路上走吗？ 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我个人就爱玩，然后感觉在一个城市，比如说这个采摘猕猴桃的工作结束之后呢，我想去下一个城市，我想体验下一份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想颠沛流离这种状态，我个人都喜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签证要求，因为他是针对背包客发行的一种打工旅行签， 是 他要求每份工作不能超过3个月，并且是经常我们做的 有限制的， 对，并且是要求我们尽可能倾向于季节工，季节工往往有时候做2周，做1个月就结束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的， 对， 是的。 那有没有说农场主摘完猕猴桃，哎，看见吧，我还有樱桃？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城市叫黑斯廷斯，然后我们采种完猕猴桃之后，采摘苹果。但是我感觉啊，在那个地方已经待了这么久了，还是换一个城市吧。 对，不，我毅然决然要奋然力气。 嗯， 我要走。 新西兰有很多的城市，那大概去了几个城市？在新西兰的话， 至少有8个城市。 至少有8个城市。 他们叫城市，咱们应该这边叫小镇吧？ 小镇。 最大的城市是他们的奥克兰嘛？然后是人口是100万人口，然后他们全国总共才400多万人。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人数简直是难以想象哈，好像北京 对，在北京，我们就不拿那个天通苑做对比了。 是，就是 对 那个地广人稀，非常的人少哈。 对，那你会在那儿觉得孤独吗？ 有会有寂寞的时候吗？ 还是有的，因为刚开始找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养鸡场的。 养鸡场。 养鸡场的情况下是在一个离小镇还比较远的地方，要 连小镇还不是 对，农场 农场 那片大概你走可能走两三个小时都是农场，都看不到人影，看到农场主在里面，然后放养一些就是进牛奶了，或者说是他们在那边做葡萄园的一个剪枝了这样的， 是 是， 就是 那边到处是农场，到小镇还要开车过去，至少得20分钟。就那段时间就我又没有吃啊， 那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 那没有车，那农场主不给提供这个？ 对，农场主的情况下就一周带我出去，农场主经常都不在那儿，让我和我们经理来管理那个3万只鸡。 三万只鸡 放养，3万只怎么地？ 哎，小强，就是这3万只鸡。你是怎么 机械化的操作？ 你怎么操作他们？就是你要做， 然后就是 怎么做呢？ 定时会，比如说什么时间点要按按钮，然后它会自动锁 了解 的。时间点自动按 流程， 它会自动放水。 对， 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就是你要清楚，就是有时候你即使放出水，那个水管子有时候出水口出现问题，我要进行修理哈。有时候你放的食物的，你发现昨天吃的没那么多，所以今天放的食物也稍微少一点。 了解。 虽然说 它不是纯机械化的， 不是纯机械化，所以你还要在你操作之前，你还要根据情况然后放。适量，然后说是应该你还有调整，对 对吧？大黄，你怎么今天吃这么少？ 所以在养鸡场之间还是蛮孤独的，因为每天面对的是 三万只，对， 还有一只狗，然后我们经理的情况经常还不在，就变成我一个人了。然后就是挺，所以经常会对着那条狗，然后会 聊天啊， 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会挑逗那只鸡，然后经常跟着我那条狗呢，它经常会。发现一些鸡从鸡笼里跑出来之后，它在捉，它在扒，它也不吃，但是就扒它玩扒，知道吧？ 就他们其实就是， 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一项工作，就是一旦发现鸡跑出来之后，我要赶紧再把它抓回笼子里面， 是的， 然后防止那个狗再把它玩死了。 对对对， 我的天 哪！ 所以那边还那段时间蛮孤独的， 是的。 但是那段时间让我思考了很多问题， 对， 是吧？ 你说思考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思考了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那个时间段，其实思考一下，就是我接下来要环游世界，但是我现在是在环游世界，但是感觉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就是有一个目标方向的去环游世界。就那个时候在思考一些，就是我将来想干点什么，将来能做点什么。 可是你这次去新西兰这个打工的经历，是你就是想要去的，还是你就想体验这种打工的旅行方式？ 对 不 对？ 对 对。然后是我环球旅行的第二站嘛。 那第一站是哪儿？ 第一站是美国。 美国。 我学生的时候去美国实习嘛，那是这个，实习前也是工作签证，然后我实习结束回国之后就领了毕业证，然后利用在美国攒了点钱，实习期间在希尔顿酒店做工作攒了点钱。 希尔顿酒店， 对，希尔顿酒店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美国的乡村音乐之都，希尔顿一个5星级的嘛，酒店做服务员。回来之后就玩了一年，利用在希尔顿酒店攒赚的钱，一年之后呢，又开始了，又拿到了，又申请了这个打工旅行签证，然后就去新西兰打工旅行了。它是我环球旅行的一个计划。 了解。说第二站完了之后呢，你在那段就比如十几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想了很多的事情哈，那下一站你会以怎样的方式环游世界？你想通了没有？ 对，当时考虑的是我是不是在新西兰多攒点钱， 对啊， 接下来是要去非洲做志愿者， 非洲志愿者， 对，非洲做志愿者，可能去欧洲是打工换宿，这之前是这样考虑的哈。但是除了那个稍微长远的考虑，当时近期的考虑是我这份农场工的工作结束之后，然后养鸡场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再还去哪儿？ 就是 之后的 新西兰的部分。 对，我在新西兰部分去哪儿？后来想，哎呦，这个地方挺孤独的，没有人交流，天天是只能跑和隔壁的农场主去。 有没有去城市打工的经历的？在城市，就是不在乡村那种。 所以有的情况下是我是曾经在一个城市，比如说奥克兰，又重回奥克兰之后。 就返回奥克兰之后，我去了那个城市的做了一份类似于就是还算是办公室的工作吧。 哦， 有一个工作，有一个游戏公司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最有名的，应该是 Number One， 叫 EB Game。 哦， 它是一个国际游戏公司。然后我的任务就是在游戏公司的总部负责那个游戏碟子的维修。 游戏碟子 的维修， 然后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那个 team 是专门是这种回收二手的游戏就是 console 或者 controller、 哦、 或者那个都是回收又相关的一切的那个我们游戏的一些 相关的周边产品是吗？ 都是设备，然后我们全部回收二手的，回收完之后我们那个 team 进行一个翻新。 哦， 有个人是翻新的是 这 个机子，有个人翻新的是那个手柄， 了解， 有人翻新的是那个碟子，我就翻新的是那个游戏碟， 哦， 就变成了一个维修工技术员。但是我其实我没打过游戏，我也不懂打游戏。 可是怎么进入这个公司呢？ 对啊， 对啊， 进入这个公司是因为我重返奥克兰，一路搭车南下，从北岛到南岛之后又重返奥克兰之后呢，我选了一家民宿去他家住。 哦， 其实我没想到的是我在那儿第一个月的时候我是在找的是超市的工作，做超市服务员。但没想到是我们老板感觉我做那份工作挺辛苦的。 哦， 就是我们房东感觉我挺辛苦的，他没想到我们房东是那个游戏公司的经理。 很好很好。 然后他感觉 他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 对对，他感觉我做事还挺靠谱的， 挺扎实。 我每天计划特别满，然后去超市上完去周一到周五到超市上完班之后，周六周日要去草莓园摘草莓。 好辛苦啊。 是每天晚上之后下完班之后还要去那个教堂去学习圣经，还要再学习一些英语，然后平常还要再搞一些活动聚餐。他感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 满， 精力旺盛， 精力旺盛， 他感觉挺靠谱。 是这样 的， 听你这么说，小强啊，这些事你先干着，再来再干一份工作吧。 你也太狠了吧你！ 后来他感觉他说小强，我们公司招人，然后能来我们公司上班啊，感觉你挺靠谱。 嗯， 他就要感觉我在他家期间挺靠谱的。后来他就给我推荐过去，我去人力资源部就面试了两次，面试两次就通过了， 挺好的， 就成为他们。当时在奥克兰游戏公司 warehouse 里面唯一一个华人员工。 诶、哎、不错、 哦、 因为里面的都是当地的白人， 澳大利亚人 啊，还有毛 利新西兰人，对， 毛利人， 对对 对, 对， 本土毛利人，还有白人，还有只有一个印度人，然后很没有华人，就我一个。 哎，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在这个澳大利亚你工作的时候大家对你的态度怎么样呢？开心吗？相处融洽吗？ 在公司期间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没有见过这个，没有和太多的华人接触。尽管奥克兰有很多华人，但是所在的那个工作区域 啊， 没 有 没有。然后，所以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背包客，那个时候才二十五岁， 几年之前的事情呢？这是 二十四岁那个时候， 24岁， 对， 就是五年之前的事。 三年半之前的事。然后是他们感觉就是，哎，这个小伙子还挺逗的。然后因为我有时候会经常教他们一些中文 啊， 然后就是，然后有时候还会做一些中国菜，比如说凤爪哈。他们 感觉，啊，你会做这个吗？ 啊，对，会做的，会做一些大盘鸡给他们。 哎呀，太好了。 然后就是他们都感觉，哇，你们他们感觉凤爪不可思议，那个东西竟然可以吃。 是的， 当时把我们里面的很多人给吓到了，你知道吗？就是 这是什么？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导致我们公司所有人都在议论，你知道吗？就感觉哎，有一个中国的小伙子在做着一个拿那个鸡爪做的什么东西，那太可怕了，所有人都在传。但有些人过来，中午的时候吃饭前，有人过来就用手去 尝了一下，觉得很好。 尝了一下，有些人呢是只是看看，有些人在那拍照啊，有些人问我你们这个怎么做的，有人是问 教了你不会， 对对对，是，哇，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就是人那个这些动物的内脏包含一些凤爪之类是不能吃 的。是 的，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强在澳大利亚的打工的经历，虽然有点辛苦， 新西兰， 对，而且新西兰，但是我会觉得他跟当地人的交流还是蛮融洽的哈。 对。 就我们了解他是一个这样的身份之后呢，他刚才说南岛北岛一路的换乘，一路的打车得车，肯定有很多的经历哈。 嗯。 而且去过玩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下面再听听他的故事啊。 好。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谢谢。 对，刚刚我那广告间其实跟小杨聊了很多哈，就是这一年在外面漂泊，跟家人联系也是不多哈， 是 就是也就觉得 每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 其实这个行业共同的一个通病， 对、啊、 对不对？因为天天在外面跑，没有办法哈。 所以在我的建言在新西兰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叫《穿越时空的亲情》，讲的是我就是我和我爸的一个对话。当时我刚交完房租。当地人是毛利人嘛，当地毛利房东交完房租之后，我就是跟我爸通过 Skype 拨通了电话。我第一句话就 Hello Daddy, This is Bruce, How are you going today? 我老爸来一句，你也是呀，你干啥了？ 就是。 然后后来我反应到我在说英文，他在说河南方言。 就是。 后来我马上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小强。后来我妈突然。安黑子不是这样说话，你是不是骗子？就是因为我当时说话有点港台腔， 对呀、 啊。然后我说，我后来我就办普通话，办河南方言那个的交流。 啊、他就知道了。 你现在咋说话咋阴阳怪气了？ 就是啊。 就是给咱老家你生活二十年，你才给新西兰待了一年多，你都不会说咱老家方言了，人不能往北啊。 是 是是。 当时会有这样一个对话，我写到书里面了。就是，其实啊，真的是你因为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期间基本上说英文也很少说 就有点习惯了 对有点习惯了、哦、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可能从毕业之后就在南方然后在家在台湾又待过一段时间所以有点港台腔、哦、或者是和一些背包客接触的华人当中可能港台人居多 哦 然后更多背包客还是欧美的所以就是导致了就腔调也在变所以就 老爸就有点不习惯了 对有点对不习惯了所以那次真的是搞成笑话了、不过我把它写到书里面了其实想说的是其实我到哪儿因为这本书一直在写的是、第二本书写的是我 不想被这个 世界改变 对 我写的是我长于河南小山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是长在 当然 河南的包含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的第一个篇章写的是跟在河南只不过可能自己我随后环球旅行的原因就是接触了很多人我的口音在变导致我 经常 也不说方言有时候甚至都不会说了然后如果不刺激我一下 但是我觉得是如果那一瞬间跟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那个根的感觉被牵扯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动和 那种 真实感 是不一样的 无可比拟的吧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进入了另外一个非常熟悉的世界 是 这样的 对就是外面的世界再好就是很多常年在外的这些达人也好 对 或者说旅行家也好行者也好就是当问到他们一个问题说你走过世界这么多的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最好 都是家 家最好 是吧 对因为家是给你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对 小强呢你就是这些年一直都在外漂泊真的是不能说颠沛流离这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对吧 对然后其实不仅是旅行了就是旅行主要是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三个国家边工作边旅行拿的是工作签证对然后除此之外可能在国内也做的事情也有点颠沛流离在国内我一年内开了三家实体店然后是众筹了320万比如说我在国内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内出了两本书对然后也在我们的终南山哈那样一个地方就是所以都是就是天下修行终南为冠终南山下活似人墓对这样一个修行的一个地方还待了 是一个很有禅意的地方 对又待了半年对其实对接下来包含我现在要可能会回国要参加一下综艺栏目嘛像奇葩大会或者其他的包含之后会拍一部电影就是所做的事情给你感觉就是不仅仅是你的旅行给你感觉你是颠沛流离的爱折腾包含你自己选择尝试去创业啊，或者尝试去出书或者尝试想成为综艺咖等等之类给你感觉你就是在跨界你就是在各种颠沛流离各种就是不安分的状态 对因为可能你就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我们这种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所以行者这个挺适合我的身份的就是不仅仅说的是你不停在行走在旅行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更多是你在行走在各行各业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在探索了这个各种可能性吧因为我想呈现的一种东西就是给很多人都是一种多元化的生活多元化的世界观这想我想呈现给别人的也想分享自己 是的 其实每一个行者他 自己想要到达的一个境界或者目标都是不一样的哈，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去分享旅行的快乐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感受过呀？哪个地方对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一定要回馈的所有的听众，这是每个行者需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不对？ 我觉得那在新西兰有一年半的时间哈， 是 一年零三个月， 一年零三个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走过了新西兰大大小小的小镇啊、乡村啊、原野，还有城市。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在哪儿？ 我最喜欢的，毫无疑问是新西兰的一个南岛，叫摩丘维卡的地方。 摩丘维卡， 摩丘维卡。然后就是摩丘维卡这个地方，它是一般当地我们当地就是老年人去养老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度假小镇。当地人都是。新西兰本土人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度假小镇，但是中国人一般都 没听过呀， 不知道。对， 包含那个地方有个国家森林公园，十大徒步线路之一，大家也可能我们中国游客也一般也不知道。包含那边，就是你会发现那边是靠海的，然后很多那个沙滩也很漂亮。青口罩嘛，免费的青口可以捡，还有就是很多那种 捡青口， 青口很大的， 真的呀。 对，我上次捡青，有一次捡青口的时候，警察过来了，因为我也不知道青口是哪种大小应该能捡回来，我就是感觉这个挺大的，我就把它拿回去了，结果呢，当地人就举报我，然后举报。对，意思是他捡青口的油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你是不能捡的。对，警察过来给我一次警告，见我是初犯。然后 环境很好， 对，然后环境很好，就是那个地方，因为多数很多人他的建的房子都是在海和湿地之间建，房前它是一个类似一个公园，湿地公园，房后是一个大海。然后中间是他的房子，房子背后与大海间还有草坪，所以就是我这本书里面的图片。 哦，就是这个吗？ 对， 就这样的。 就是这个 间隔年， 对，这是海，我面朝大海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当时我背后就是我住的别墅，对，和当年家里面住，所以这个地方远处又是一个雪山道嘛，远处是山间上 是的，是的， 所以风景是很漂亮的。对，但也有一些人建一些房子在山上的别墅里面，我也在山上别墅里面住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但 也是行者的身份吗？还是打工的身份？ 是在这个地方是边工作边旅行的身份。所以在当地的先从苹果园剪枝，后来又到里面的一个企业里面叫 Tellis 做鳕鱼包装工。然后在此期间呢，我们一周就工作四天或者五天，所以 太爽了。 所以说时间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到周六周日之后，一般我们普遍就是一周一次捡青口，还有时候两天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帐篷进山了，就是进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去徒步了， 很好。 然后是，然后稍微再有点时间了，再开着车去旁边的小镇上再去玩。 在这儿就有车了，是吧？ 对，在这里买了第一辆车，也是说的是第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发生了车祸，我的车报废了。对，我买了一辆二手车，就是。因为一颗马铃薯嘛，就是因为在转弯的时候，我车速有点快，我 压到了马铃薯， 左驾驶上那个马铃薯，结果然后被快掉出去了，我就用手抓，没抓到之后抓了第二次，结果就往方向盘回走，结果直接开到沟里面了，然后整个车完全就侧翻了，然后当时 你没事儿， 对，我没事儿，对，但是这个事情对我影响挺大的，因为这个事儿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每个人离死亡挺近的，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是名和利的追求，毫无意义，突然发现我现在追求的诗和远方也毫无意义。那段时间就陷入一种沉思，就是突然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那个时候 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那段时间就在想，可能活着本身就毫无意义。但是慢慢的情况下，后来就发现，那个时候没有用微信，用 QQ， 所以很多人 QQ 留言说：“小强，我也想像你一样去环游世界，去美国实习，提前打工旅行，骑行西藏，然后骑行海南岛，去台湾自由行。”他们都想像我这样，都说你有什么路径吗？怎么？他们在咨询我。那个时候我在想。那是不是如果我帮助他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然后帮助他们去环游世界，算不算我自己存在的价值呢？所以那个时候就一下子就突然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养鸡场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思考，但没想到在车祸之后找到之后，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出国签证咨询平台帮助他人呢？但如果别人没有钱怎么办呢？ 对，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环球旅行基金可以做呢？想想之后是不是最后是自己奋斗一生的目标呢？基于这块的想法下，我就先成立一个线上的一个自媒体工作室，小强环球工作室就一周之后就成立了，然后成立之后呢，我就做一些免费的出国签证咨询，然后这样的， 就大家都来问你， 对， 很多朋友 在， 在线还是线上还是线下的。 然后在后来的情况下，我回国之后就，一个是开了三，因为我在想要想做这个基金，必须得。 要想做这个基金是蛮长远的事情，必须从长计，一个是我得必须有钱，用钱去生钱， 对啊，对啊， 用钱投进去，所以我得从学习创业开始，所以其实没打算走创业这条路的，但因为基于这个原因又开始学习创业，从开始运营第一家店到第二家第三家店，做联合创新，这样一路走来，学习一些创业的尝试。那我在想，但如果有名的时候，我可以筹一些钱嘛，做这个环球旅行基金，帮助他人。所以在想，那就做一个就是不是要出一些书，或者说上一些节目，让别人更多知道这个打工旅行签证、美国实习签证、打工换宿签证，其实没有钱依然可以环游世界，只不过是需要很少的钱。如果实在没有钱，可以将来我是不是做一个环球旅行基金，可以通过租借或者什么样的办法？ 其实你在那个我看你分享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一路达成。是不是就是搭车嘛，对不 对？ 因为之前古月应该是这个搭乘的， 我们认识， 对对对，他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就感动的一个故事哈。 就是、他属于古月搭车去柏林，他属于我们的一个前辈， 是的，是的。 我们属于80末90这一批的一个。 你们搭乘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那边南岛北岛？ 我是从北岛一路搭车到南岛， 哦， 然后就是搭了蛮多城市，从奥克兰一直搭车到惠灵顿，惠灵顿再搭车到摩丘伊卡，摩丘伊卡再搭车到基督城，南岛的基督城。 搭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拒绝你的呢？很多。 其实比国内好很多。是吗？因为他们有一种那个搭车的风气，可能国内没有这种搭车的风气。 因为你知道，国内人太多了，而且越是 然后我在国内搭车的时候是，是那次是从南宁搭车去桂林那次桂林又搭车去长沙去考雅思的那一次，然后我发现。搭了两三个小时人家才有人搭到我但是我在新西兰的时候 会很方便是吗？很快， 就是每隔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搭到了。 一般搭车的时候就是怎么个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们 首先你应该做一个牌子，你要写 哦， 牌子必须大一点， 醒目 的， 对，你要去的目的地，对吧？比如说我要去的地方是 Wellington， 就是惠灵顿，我要把 Wellington 几个大写的 写好 然后举着牌，然后就是举着牌之后站在路口，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的话，你在哪个地方搭车也很重要， 是啊， 哪个地方是必经之地，然后那个车还会停下来，然后车速还不会快，就是在比如说在加油站的地方。加油站的地，十字路口是不行的， 开玩笑，十字路口不行。 加油站， 在加油站，这个大家都会去加油，这个地方，还有在高速路的那个快上高速路之前那个地段，对，然后对，这些都是一些关键性的点，对，然后是你在那个地方搭，基本上大家也能停下来哈，就是所以就是举着牌他们也知道，然后你要搭车，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也要主动一点，比如说你在马路上举着牌的时候做一些搞怪的动作。然后用 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蹦蹦跳跳的，然后举着牌子，然后或者是一直在做一个标准的搭车的姿势， 是的 对吗？ 是的是的是的， 左手拿牌子，右手做一个搭车的姿势，告诉他们我要搭车。 哎，我开车是不错， 对对对，还是有些技巧的，还是有些技巧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搭上车了，比如说道道在那边开车，你搭上道道的车，这个全程到达惠灵顿的路途当中，你们会攀谈交流吗？是你很主动，还是车主 很主 动？ 一般我 很 主动，因 为 我是一个话痨。然后就是另一方面，他们好像也挺， 他们很就是 他们见过欧美人搭车的， 很少见亚洲人、 华人 搭车。因为咱们没有华人没有搭车这个， 没有这个习惯。 对对，包括背包客可能也少数人去尝试。 对， 然后就是，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日本人，一上车之后就认为说你是来自日本的吗？ 哎，有没有这样一些 这些 现象？比如说你上车之后呢，比如说咱们搭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得问一下情况啊。你还记得大多数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先是问好 啊哈。 How are you going today？ 就是你好吗？就类似咱们常说的 How are you？ 那比如说他会问你原因吗？为什么要搭车来的这里？ 他是在先问好之后，比如说先早上的 good morning， 是 问好之后呢，再问我你叫什么名字？第一个对，然后一般我 基本的寒暄过后， 对寒暄了过后呢，他就会问到哎，你还挺幸运的，今天我能搭到你，一般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然后 他就会问 你 原因吗？ 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比如说我搭到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是马来西亚。人，他是一个移民的马来西亚人，移民到新西兰的。他说：“哎，那个小伙子，这个，哎，然后是，我之所以搭你，是因为就是。” 我之前也是背包客，也是在新贤像你这样 啊，有共同经历。 对对对对，所以我看到你之后，我就想到我曾经的自己。 哦、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另外一个就那个毛利人，他来一句就是，哎，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家经常离学校还有点距离，有时候我去那个小镇上不方便的时候，我也经常搭车。 你看，都是有共同情绪的人。 背包客搭车，我们都是他们有时候当地也在那搭车。 了解了解。 然后后来搭到那个人，他说了啊。我看你在下着雨，你一个人在这背着包在路上走，我在想你肯定是不是没接到车还是怎么样的，我就赶紧把车停了。 挺好的， 就是这种偏于同情、 哦、 或者偏于这种就是帮助，更多是帮助不是同情、 嗯、 然后就是帮助，然后就是他停下来了，他不希望让你雨继续被 对对对， 我觉得、 嗯、对 很热情， 就是每个人他的对不一样，对，但一般我上车之后会怎么勾搭他们呢？他们会问到我叫什么哈，我会一般会这样回答，我说Hello, it's I'm Bruce. You know Bruce Lee, the superstar, the kung fu guy. But that one is dead. This one is live. It's different. I'm from the kung fu hometown, Shaolin Temple, Henan Province. 天哪！ 就是我会告诉他们， 你还挺能砍的、 啊、 你。 我说的是不好意思啊，我是李小龙啊，但是我不是那个李，我们家 是 Li, not Lee. 我们那个是死的，这个是活的。我说的，我来自于中国功夫之乡少林寺，我们家是在地图上是中国的中心。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一下子让人家的意识到，你是中国功夫之乡的，你来自于中国， 嗯， 然后是什么？然后哎，你那个是你的名字跟李小龙有点类似，但是不是那个李？哎，一下子让人感觉哇，你人挺逗的， 没有距离感 啊，对对，挺逗的。 对，你得跟他们去聊，你要是要不然全程有的时候可能短的是20分钟，长的可能一个小时，你要一个小时都不说话，尤其是你搭车两个就是都是陌生人。 对， 就是还好基本上都能挺能砍的、嗯、但有一次我都感觉挺害怕的，因为有一次搭到的毛利大叔特别壮、然后我又特别热势，咱们亚洲人特别瘦小，你知道吗？然后我希望他这时候我没有特别多的安全感、因为他的长相给你感觉有点凶神恶煞那种类型、他特别壮、我担心他把我打劫了怎么办？因为我虽然有搭车经历，但是他那个形象把我给撼到了、所以我一开车之后我开着中文的导航，然后我害怕是不是把我打偏我的方向怎么办、后来他很聪明，他说来一句是 Bruce, Do you use Google Map for direction? Do you think I'm a bad guy? 就是他说了你在用导航吗、你是不是因为我是坏蛋呢、 是的是的，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说了 好尴尬、 好尴尬，我说 No no no, I just listen some Chinese music、我只是听一些中文音乐、因为他听不懂的是那是中文导航嘛？ 啊、 我是直接听一些中文音乐，但是那个挺尴尬的，就 是 对， 其实 他们也都能明白。 其实，在很多与国外的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打工的经历当中、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的一些遇事情的方式和方法的悄然的改变，你是有时候你是自己意识不到的。其实，比如说在我们听上去的时候，你是在悄然去改变的，希望、这些改变对你的人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就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提升也好，眼界拓宽也好，都是有帮助的。不管你的事业、你的想法。实现了多少， 对， 你回馈给大众的最重要的就是方式和方法以及正确的世界观是最重要的，对不 对， 其实我因为我们眼前有很多很多的旅行达人，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有趣的难忘的经历，其实最后归根结底都是把自己最有经验的部分去分享给大众， 是的， 对，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部分哈。其实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这个友谊的链接，其实我们关注的是在路上的安全问题。你有没有在路上？我们还节目还有五分钟，有没有在路上有一些安 除了那一次车祸之外，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安全的隐患，提醒大家，比如在新西兰的时候。 刚到奥克兰的时候，其实他那个车的驾驶和我们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然后过马路的时候，还是形成了我们要靠右，然后 惯性思维。 对，结果差点被车撞到了。我刚到奥克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待，美国和中国是相似 一样的， 对啊对啊。 然后但是和新西兰是 反的， 因为它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从属于之前的英布罗帝国嘛，然后英国哈，他们现在还有共同的女王，然后。受他们影响，他们还有很多交规政策都是那样的，然后就是这个是第一大隐患，所以大家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定要注意了，这个交规和中国相反， 是的， 就是方向， 就无论是你自驾开车还是说你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对， 是完全相反的， 是的，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重复小强的这样一个旅行经历的，因为他比如说有在美国的求学经历，然后毕业之后去那边，然后在新西兰打工，在澳大利亚打工，其实每一个人的旅行方式不一样哈， 是， 当然大家可以了解小强的这个旅行经历。 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 我 我也想去美国打工。请问这个申请需要些什么？ 麻烦吗？ 这是很多人去思考的。 对呀、 也是给大家。 首先你得去考雅思。 就是我今天来重点谈两个签证类型，一种签证是赴日、赴美、赴韩国际大学生实习签证，它是针对全世界大学生可以在寒暑假期间或者在自己的申请这个实习签证，然后是这个签证叫国际交流访问者签证， 只是学生身份可以申请， 就是、学生身份才可以这个签证。但是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身份还没说完，另外一个身份是只要你在18岁到31岁，只要你是38岁，18岁到31岁间的中国 人，30几岁， 38岁，不是38岁，18到31， 完了超了。 这个青年人你都可以去新西兰、澳大利亚打工旅行。 好，31岁以上的。没有， 但是一些以上的推荐去欧洲打工换宿， 打工换宿， 你没有钱的情况，起码可以买一个来回机票钱嘛。 OK， 到时候通过打工换宿可以游遍整个欧洲。 OK， 哦，这种是打工换宿。 还有一种是完全的，就是对方出钱的，是一种叫欧洲志愿者签证。但是你需要通过 VSO 国际志愿者这个组织的各种考核，他会帮你提供来回所有的机票，包含所有 考雅思了吗？ 包含所有食宿的费用也 OK。所以说你会发现，学生的时候去美国，包含毕业之后去新西兰、澳大利亚。包含你超过31岁可以去欧洲打工换宿，包含你没有钱的时候，想让国际志愿者组织包你全部的机票，可以报名参加一些那样的 VSO 这样的志愿者的考核，通过之后他们会帮你提供所有免费往返的机票，包含所有的食宿。 其实 打工换宿也需要，对，也需要去考核一些东西。 打工换宿不需要，需要你提前联系好农场主，然后在网上联系他，我想去你农场里面。打工换宿，每天工作5个小时来换来免费的食宿， 哇， 就 OK 了， 也不错哈、 对, 对, 对, 对, 对，一般他走的时候会送你送，也会额外送点钱送你到下一站或者怎么样，这样情况下你就在那边基本上都是。 这是你下一场的干粮，四个馒头说好。 你去吧。 对，现在最流行所有的方式当中，打工旅行。的打工换宿，国际志愿者或者国际游学，所以所有当中目前最流行的是打工旅行嘛。 对， 因为打工旅行它最大的特点，我可以赚钱。 是的， 对， 因为是尤其对一些刚毕业没有钱的人，他还可以赚钱。像我在新西兰工作了差不多15个月，其实才工作了12个月，因为剩余的时间是玩了。 对， 然后是中间玩是赚了差不多有15万人民币吧。 你看这个，因为他们人工很贵的。 对，人工很贵，所以你可以边工作边旅行了。 对，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到其实小强还是非常的这个有幽默感的一个旅行达人哈。 对， 他分享了很多自己的经验，在路上也体会到了人情人世间很多重要的东西。我觉得 是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暖， 对对对对， 还有之前自己本身的一种就是设防也好什么也好。 是的是的，希望呢小强的事业越来越好啊。 是的， 也希望他把所有更多好的经验让更多的朋友有知道啊，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希望他能够再多多出书，多多旅 行。是的，是的，是的。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啊，先到这里。谢谢小强的分享，谢 谢。 谢 谢小强。 Hello， 大家好，行者小强要走了。 现在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